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根本就是為特權選舉和篩選機制背書，傳統的功能組別選民繼續享有他們的特權，非傳統功能組別的選民就可以選區議會的功能組別的特權。這種你有你的特權，我有我的特權的畸形制度，和香港人一直主張廢特權增民主這種意願是背道而馳。香港人要廢除特權，不是分享特權，香港人要廢除功能組別，不是要增加功能組別，香港人要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權和參選權，不是經過小圈子篩選過的假選舉。民主黨憑什麼為320萬的選民作決定，強迫他們參加這個功能組別？我們不走民主黨的路，我們要走民主的路。民主黨這個區議會方案得到共產黨的祝福，得到極權主義者的奴才的祝福。今天在這個議事廳裏面，對這個區議會方案如揚備至的都是建制派。文匯大公報兩張共產黨的喉舌，連日來對民主黨高度評價，雙引為港，社民連在他們的筆下就要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我從來未見過全世界你找得到地方的民主派，他是會受到好像民主黨那樣受到極權主義者和他奴才的如揚備至高度評價的。主席你有沒有見過？當然沒有啦。 曾經是立法機關不可或缺的聲音，顛覆議會文化，提高議事質素，前無古人，睇怕都後無來者。鬱敏議壇搞事錄，經典重溫。 嗱，你個 我話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條路嘅，唔係掟你雞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彈啦！我話俾你聽，林鄭月娥，唔好以為好得意啊！繼續講添啊，廢柴落地 一模一樣嘅， 講嚟講嚟，我又開會嘅時候， 鬱敏議壇搞事錄。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好，欢迎嚟到新嚟讲电影吓。嗱，今集咧，就有少少唔同嘅，我就唔系完全讲某一套电影或者某一 part 嘅电影吓。嗱，今日咧，我哋又请到一位博士，心理学博士陈祖辉先生。嗱，咁啊，陈祖辉博士咧，我就识咗佢好多年噶啦，吓，佢就系、是、嗰本一本书《三型人》嘅作者，吓，系一个心理学嘅博士，亦都系网台节目《心灵鸡汤》嘅主持。嗱，咁以前咧，我就同阿陈博士做节目嘅时候，通常都讲咩型格嘅人啊。啊，或者系个性格系决定命运啊，咁样样。嗱，咁点解今日呢个电影节目咧，又会揾到阿陈博士嚟到咧？咁样样。嗱，原来系咁嘅，个古仔就系、是、嗱，陈博士咧而家就旅居英国吓，咁、啊、但系其实佢之前咧就系、是、住喺洛杉矶嘅吓，就系、是、我教会嘅好弟兄啦，亦都多年嘅好朋友。嗱、啊，咁陈博士未做陈博士之前咧。亦都試過貪玩過嘅喎，即係貪得意。嗱，我哋住喺洛杉磯啊，荷里活呢度咧，我哋有一個好處咧，就係成日都有好多機會去試鏡啊，嚇、啊、去做啲 audition 啊，或者去參加嗰啲咩 model 啊，或者甚至有時間又得閒想去片場度睇下人哋拍戲又有嚇、啊，甚至自己身歷其境去做埋臨記都有嚇。咁啊嗱，點解咁講咧？陳博士在大概18年前左右啦，曾經呢有一個機會，有一個機緣呢，就是跟啱啱已故的一個資深演員曾江呢，就在荷里活，即、就是洛杉磯隔離 Ventura County 那裡一個片場那裡啦，咁同場裏面呢就是即係唔係叫交過手啦，但係同場裏面真係一起拍過戲嘅。 啊，咁嗰阵时咧就亦都系个小经历啦。咁当年嗰套系咩戏呢？就系睇翻就系2005年喺洛杉矶啊，即系喺2005年上画啊，但系大概系2003到04年喺洛杉矶开拍嘅一套电影啊，荷里活电影啊，就系、是、Memoir of Geisha， 章子怡主演嘅艺伎回忆录。嗱、啊，咁当年呢一套戏咧，就有章子怡啦，咁啊三大即系三大烫手可热嘅华籍女星。即係所謂燙手可熱嘅意思，就係話喺荷里活燙手可熱啦。邊三大咧？就係章子怡、楊紫瓊同埋巩俐嚇咁樣樣嘅。咁當年咧，曾江亦都會係，亦都喺呢套戲裏邊咧，就做咗一個將軍嘅角色，好似係將軍嘅角色啦。咁而當年18年前，曾江大概應該已經係68、69歲到噶啦。咁而陳博士當年咧，就係、是、應該好似做一個士兵嘅角色啊，咁樣樣。嗱，咁啊，未交个波俾陈博士之前咧，我就想讲一讲曾江，即系少少嘅少少喺荷里活或者喺美国呢度，或者未必系有好多人知吓嘅少少资料啦。嗱，曾江拍过好多港产片，拍过好多剧集，亚视、无线、街视，咁呢啲好多好多通常都系反派嘅角色啦，或者一个性格演员啦。咁呢度呢个唔尽讲啦，但系佢有几套系。電影咧係的確係參與荷里活嘅製作嘅，嗱，但係得幾套嘅啫，都係徘徊喺呢個千禧年前後左右嚇。咁 第一套咧就係發哥進軍荷里活嘅第一套戲《Replacement Killer》血型未冷啊。咁第二套咧就應該就係成龍嗰套《Rush Hour》第二集《尖峰時刻二》嚇。咁跟住咧就有007嘅 Die and Other Day， 亦係2002年嘅。咁佢中間嗰段時間咧，亦都有佢參與上映個電影，但係未必係荷里活製作，包括成龍嘅超級警察啊。因為當年成龍紅咗之後咧，荷里活就買翻佢好多當年嘉禾嘅港產片咧，就喺美國全國公映嘅，票房亦都唔錯啊。其中一套就係超級警察啊，亦都係楊紫瓊同成龍咁啊。荷里活嘅製作應該咧，《藝伎回憶錄》就差唔多係最後啦，2003、2004年，咁啊到咗2005年上畫，即係應該就係佢荷里活裏邊電影裏邊嘅最後嘅參與啦嚇。咁我諗佢當年嗰一排咧，都應該係住喺美國加州嚇，咁跟住之後可能翻咗香港或者去咗大陸拍戲咁樣樣啦。嗱，咁曾江本身咧未做演員之前咧，其實佢係一個建築師嚟。佢喺美國帕克萊加州嘅帕克萊大學建築系畢業嚇，咁就香港亦都係喺呢個華仁中學畢業嘅嚇，咁啊呢個係少少佢嘅鮮為人知嘅生平啦咁樣樣。嗱，咁啊講到呢度，我就將個波交俾陳博士啦。咁啊，陳博士，你因為整個時光機倒帶嚇，十八年前嘅大概呢個時候。在荷里活拍《艺伎回忆录》的时候，你就见过曾江，亦都同佢倾过偈啦。咁啊，即系喺唔使 on set， 唔使埋位拍戏嘅时候，咁啊，你嘅感觉佢系一个咩人啊？即系佢通常啊，而家睇翻啲报道话佢系一个都几暴躁嘅人啦。平时就系，但系佢英文好就肯定系噶啦，因为佢喺美国读书吓啊，所以先有咁多呢啲咁嘅西片揾佢拍啦，咁样样。咁啊。交个波俾你啊！佢系一个咩人？同埋佢系大概你睇到佢嗰个性格分析系点样样？即系基于你个三型人里边嘅一个那个心理，即系或者嗰个人格分析咁样样吓。交个波俾你，陈博士。 好啊。咁咧就系好有趣嘅。嗰一次咧就系、是、可能我系转工之前咧，咁有朋友话。你做唔做extra 即係去拍戲啊 ，Kelly Fair 嘅嘛？咁我又得閒啦，咁我跟咗佢去，咁我都唔知道哦，原來係呢一套戲嚟喎，哇，都幾特別喎，好多大明星。咁咧就喺個休息嘅時候咧就曾江咧就係坐喺我隔離啦。咁所以我見到咁梗係同佢打下招呼啦嚇。即係我嗰時係做個角色係一個日本嘅平民嚟嘅啫嚇嚇， 平民係 一個平民。 你嗰時我見到你剪咗頭髮添嘅喎，即係片場幫你免費剪頭髮，你剪到平民咁嘅妝係嘛？ 係啊，你知嗰啲日本人嗰啲妝係點啊？要梳到好厚， 吓，一样嘢咧，哇！我整到好似成个几乎光头咁嘅样。 你牺牲咗你嘅发型喎，为咗嗰套戏。 但佢梳啫，我起码我唔使我要剪短啊。 哦 ，OK， 吓， 佢梳到咁样，但唔准我戴眼镜喎，所以几惨喎，唔准用眼镜嚟到做嗰个戏喎吓。 吓， 不过咧就。咁咧就係同佢只係可能係短短十分鐘嘅經歷啫，所以我唔能夠話認識佢好多因為大家都休息啦，佢坐喺我隔離，咁我問我同佢傾啊，曾江先生啊，即係我好中意睇你啊，自細睇你做戲噶啦咁因為我哋拍緊呢套係藝伎回憶錄噶嘛，咁又講起日本嘅歷史，或者我講。我問他的問題問得啱啦，咁佢又興趣答我。譬如我記得好像是講話啊，即係日本個南京大屠殺咧。 哈！你居然問啲咁嚴肅嘅問題，嚇！ 即係唔知仲會唔會有人拍咧？ 嗯， 會再有一個另外一個電影係講關於呢個咧，咁啊咁佢就好似答我話，可能又要等下有冇一個好嘅劇本定係點樣？即係。我記得大概是講呢啲嘢啦，嚇、啊，咁佢都對我好啦，我是一個小人物啫嚇，佢冇咩架子，啊，佢都同我傾偈，即係俾我感覺到啊佢都幾友善幾隨和喎嚇，咁、啊、短短時間傾下啫嚇、啊，就係、是、咁樣嘅少少嘅經歷啫嚇。 咁、啊、你嗰陣時即係佢個態度係點樣？ 佢態度冇嘢，好自然嘅，即係當你。朋友咁咪照傾啦嚇，即係佢你唔會有， 但佢唔識你，佢完全唔識你噶嘛，即係你諗下，佢完全唔識你噶嘛，你無端端一個嚇一個 cafe 咁樣走過去同佢傾偈咁樣，佢都冇問題。 佢就知道大家都係喺度拍戲噶，即係我啲 cafe 啦，咁佢個角色梗係特別重要啲啦，係嘛？但係大家咧休息咧就坐埋一齊。或者在附近咁啱，我坐喺佢隔離，咁可以傾下偈啫嚇。 係係 嚇，咁先至有少少嘅經歷啦嚇。 咁 啊，但係當然啦，我係成長喺六十年代，自細都睇佢做戲噶啦，係嘛？ 係 睇佢做戲，又睇電視劇，跟住又最近嗰啲戲。咁我諗咧，大家好多人會有個印象咧，第一。呢、这、一個曾江先生係一個好少有嘅演戲嘅人，而佢係好高學歷嘅嚇、啊，有 喺嗰個年代嚟到美國留學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你知佢 UC Berkeley 都唔容易入噶嘛係嘛？ 嗱 UC Berkeley 應該係全球十大嘅學府嚟㗎嚇。 係咯，嗱佢能夠讀咁好嘅書。佢又話好似初頭佢去德州讀中學嘅時候，又話考第一嘅，即係證明呢個人咧係好有頭腦嘅 ，IQ 係非常好嘅，即係個聰明有學識有學問，或者當時咧係即係好少有嘅嚇。呢即係呢個第一樣嘢啦嚇。第二樣嘢咧，你睇佢所有訪問啊，佢講嘢啊，或者咩咧，佢都係非常嘅自信嘅。即係可能個俾人嘅 image 就自信高度咧，有啲人覺得佢好似有啲傲氣啊，即係好似我哋話好 cool 啊咁樣嚇，即係唔係隨便啲人 會同佢參與嘅演出角色有關咧，影射翻投射翻落去佢嗰個性格嗰度嚇。 係呢個可以一陣間咧，你會睇到個答案嚇。咁、所以咧，俾人睇到咧，佢係有學識聰明。另外咧就係、佢好有自信嘅。你睇佢講嘢表達咧，從來不含糊，好自信嘅。俾人覺得佢好似大俠，即係好點啊？即係高度嘅自信。有陣時人哋覺得佢有少少驕傲啊咁樣嚇。咁啊，即係嗱呢個咧係兩個嘅 general impression， 好多人睇佢係咁啦。咁我而家咧就想試一下咧，因為以前我喺你節目都係講過咧，係分析佢嘅型格啦，啊，即係或者你叫佢 personality 性格， 咁我就好中意咧，係用三型嘅性格嚟到去分析嘅，係最簡單，亦都係有根有基嘅。咁 聽覺、視覺、感覺嚇， 係啦，係啦，係啦。我從呢三個角度咧，就去推斷佢係咩型格。咁當然咧，我要睇好多嘅 video 嘅訪問啊。佢自己點樣講嘢啊？或者睇啲文章啊，講關於佢啊，咁我先至攞到啲資訊噶嘛，因為我都唔係佢嘅朋友，唔識佢噶嘛。 係。 好啦，咁三型人嘅意思即係話咧，視覺型就係咧，主要用隻眼去接觸呢個世界嘅。我睇到唔乾淨，我就要去抹，要去掃。我睇到有人要需要幫助，我就毫不猶豫即刻去奮身去幫助他。我是要求很完全、很完美的，90分不得，我要100分的，拿到 A 加我才得的。就是這個是視覺型 ，OK， 視聽感啊。第二聽覺啦，聽覺咧就是純粹是用理性邏輯思考分析去接觸呢個世界的。所以咧就是、如果你同啲人讲嘢咧，你讲好耐咧，都喺度游花园咧，哇！佢好辛苦，佢冇兴趣同你讲，佢可能会问 What's your point？ 喂，你究竟你想带咩点啊？带出咩重点啊？因为呢个系好理性逻辑分析嘅人啊，呢个听觉型。第三咧就系感觉型，所谓好感性嘅啊，即系好容易 好容易喊，好容易喊啊！ 又喊啊，情绪低落啊，好容易悲天悯人啊，吓，即系好感性嘅。咁你一听嘅时候咧，感觉型同听觉型啱啱系相反嚟嘅，啊，啱啱相反。嗱，好啦，喺呢三个型，唔系即系呢三个型格里边咧，究竟曾光先生系咩嘅型格咧？我有答案的，你想而家知定话你想阿 Sunny， 你估佢系咩型格啊？你自己 嗱，我估佢就唔一定就唔会系感觉型，因为真系唔似 吓。O K， 佢讲嘢一就一，二就二嗰啲就唔系感觉型嚟噶啦。咁啊，相反就比较似听觉型啦，即系你讲嘢就要倒提，一就一，二就二，唔好嘥个时间。佢似系嗰种人啦，我感觉上。 哎 ，Sunny， 你学到嘢， 你学到，因为佢个形象就系咁嘅人，系 唔系？你讲咗我的答案系， 哦系咩 ？O K， 我系好相信100%，我相信佢系属于听觉型。嗱，喺演艺界好特别嘅，你识得演戏，七情六欲表达到出嚟，做戏好好嘅人咧。多数是视觉型同埋感觉型。 系啊，你曾经讲过张国荣嗰啲都是感觉型噶嘛，好感性噶嘛个人吓。 系啊系啊系啊，梅艳芳啦，最简单一个例子。啊、所以咧，嗰啲表情苦情戏啊，好感情内心咧，呢啲咧人系好适合做。所以咧，你会发觉咧，大部分演戏嘅人咧。一系咧就系、是、视觉，一系就感觉嘅，就好少有听觉嘅。咁所以咧，曾光先生系少有嘅听觉型嘅演戏嘅人啊。当然咧，亦都系可以系名利双收啦吓，就大家好熟悉佢啦。即系佢系少有嘅啊。咁咧就如果你话问。在娱乐圈有没有什么是听觉型的人呢？我很快我立刻说三个名字，但是如果你说想要我说为什么的时候，第日有机会 了、 如果做过戏的呢，阿叻的陈百祥，不是陈百强，是陈百祥，阿叻，谭咏麟都是，谭咏麟又做过戏，他做过什么假如我是真的，是不是 做好多戏啦，陈百诶，谭咏麟 系听过型嚟嘅，系少有系听过型嚟嘅。咁如果你话喺唱歌歌艺界咧，又系听过型嘅咧，李克勤，所以李克勤同阿谭咏麟系好夹，两个都系同型格。OK， 嗱啲誒呢個題外話啦。OK， 咁誒、視聽感 VAK 啊，停一停先，聽覺型係善於理財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喺、啊啊、個本書亦都講咗啲， 即係應該剩低好多好多身家喎、啊 即係佢唔會係誒、因為佢識得理財咧，佢應該係會。即係好似曾光喺一次訪問講話，即係總之我唔係一個大富大貴嘅人，但如果我要有錢用咧，我就有。 嗯， 咁就唔需要太有擔心啊。咁所以咧，女士們，如果你嫁俾一個聽覺型嘅人咧，你都幾放心嘅， 都幾安全嚇，唔會話三更窮啊，五更富嗰啲咁樣嚇。 係，都安全嘅嚇。 啊， 好啦。大家知道咩叫視聽感型格啦？好啦，咁我哋點樣去分析咧？我哋就從幾個角度去睇啊，三個。第一咧就係、喺 VAK 嘅講法咧，就係咧，我哋要觀察佢嘅眼珠嘅移動啊，眼珠嘅移動啊。啊，點解佢有呢個結論出嚟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家庭嘅輔導員咧。佢輔導好多好多人，無數無幾百幾千，咁佢就係觀察佢哋嘅身體嘅語言，喺佢眼睛嗰度咧，佢就落出呢個結論啦，就係咧，如果視覺型嘅人咧，當你當佢談話或者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咧，佢嘅眼珠咧係放去上邊嘅，望上上邊嘅，嗱望上上邊咧。我哋个个型格嘅人都会望向上边嘅， 系咪即系谂紧嘢？其实系咪即系？ 如果你问我谂紧嘢，即系要我要 remember 啲嘢，要记得啲嘢咧，嗱，你要留意啊，梗系会即系好似向上向右边吓。咁、如果咧你要我去 create 一啲嘢，即系话咧，你问我喂阿 Peter， 如果你80岁嗰时候，你估你个样系点嘅咧吓？咁呢个系一个你 create 一个 image 咧，亦都系向上嘅，可能系向左啊，即系喺无论你记忆或者去想象一啲嘢咧，你的眼珠咧都会向上嘅。OK，但系视觉型嘅人咧，好多时咧你同佢讲嘢或者叫佢谂嘢乜嘢都好咧，佢都会倾向向上嘅。好啦，听觉型系点咧？好得意喎，听觉型同你讲嘢咧。佢唔會需要成日望住你嘅，因為佢要諗嘢啊。咁佢一諗嘢嘅時候咧，佢嘅眼珠咧就打橫向嘅，即係向左、向右、向左、向右嘅嚇。即係佢咧就好似一個方向感咧，啲風喺邊度吹嚟，邊啲聲喺邊度嚟，即係佢個 build up 個 physiology， 佢生理就係咁嘅，所以佢眼珠會向左向右啊。嗱，如果你話咧，喂，有啲咩好出名或者喺電視我哋成日見到嘅人係咁樣嘅？嗱，你睇下咧，你留意一下，有幾個好明顯嘅香港嘅政治人物，民建聯主席李慧瓊，葉劉淑儀，你睇下佢講嘢或者人哋問佢嘢嘅時候咧，佢嘅眼珠咧不停係打橫咁樣嘅嚇，仲有黃毓民都係 啊。 咁啊，暫時舉幾個例子啦嚇。其實我哋而家特首都係嘅，都係聽過嘅人。咁咧就，所以佢嘅眼珠係要咁樣嘅。好啦，到感覺型嘅人係點咧？個眼珠咧，你要發覺咧，好多時咧佢會向右向下邊嘅。啊，尤其是譬如你問佢，哇，9/11嗰時候，你喺邊度，或者你感覺點樣啊？啊，咁佢咧就向右。啊，即系好似个心情沉咗落去，啊，真系唔系几好啊，即系好唔开心啊，睇到嗰个情况吓，即系佢哋就会好多时咧，佢就去佢个情感嘅嗰方面去思考，佢嘅眼睛就会向下边嘅，啊，咁咧就第一，所以第一咧就系用眼睛个转动啊，眼球个转动咧你。嚟俾我哋一個線索。好啦，曾光咧點樣咧？我睇佢咁多 video 你同佢傾談嗰10分鐘咧？你同佢傾談嗰10分鐘，佢個眼係點嘅？ 我 诶，嗰阵时我仲未好识啊。 哦， 我唔识呢啲嘢，亦都唔咁。 嗰阵时未读博士，陈硕士啊，嗰阵时。 诶，唔系嗰阵时我又未写三型人，又未好熟呢样嘢。 啊，咁我毕竟都差唔多廿年前啦，嗰阵时就 系。系啊，系啦，系啊。我咩都未识啊，咁我只系从直觉观感去分析人嘅性格，咁我就冇基础嘅吓。OK， 咁咧就阿曾光先生咧。你發覺咧，我睇咁多咧，佢好多時咧，佢唔需要係望住你嘅，但係咧，佢嘅眼睛係咪左右咁樣打橫咁樣移動咧？佢又唔係好明顯嘅， 嗯， 唔係好明顯。咁我哋話，哎呀，弊啦！咁如果眼睛移動唔係咁明顯，咁我唔敢下個定論。好啦，咁你就去到第二個角度啦。除咗我哋觀察個眼睛嘅眼球嘅移動。嘅位置，第二個角度咧，就係從佢常慣用嘅語言啊， 嗯， 常慣用嘅語言啊，嚇，嗱，感覺型嘅人咧，如果你同佢傾多啲偈咧，你會發覺咧，佢成日用啲字眼就話感受，唉，我感受到好唔開心，哇，我感受到好大壓力嘅，係 啊， 即係感受，你要睇到佢有啲字眼喺佢呢個型格裏邊成日常用嘅。聽過型嘅人一定唔會咁，唔會成日話感受啊，好悶啊，或者感受乜乜乜乜。聽過型嘅人咧，可能佢用嘅字眼咧，好出名嘅就係、是、What's your point？ 嗯， 你個重點 講重點啦嚇。 你講咁耐，究竟你想帶出乜嘢？ 嗯 啊，就呢個就係佢哋嘅用嘅語言。咁視覺型嘅語言咧，就話佢用咧就話。哎呀，我睇唔到嗰幅画喎，我睇唔到我同你一齐结婚，未来五年我哋系点噶？或者我睇唔到我同你移民去美国得唔得噶？我哋生活搞唔搞得掂啊？我冇安全感，因为我睇唔到啊。咁你听佢咧，佢成日用 I cannot see, I cannot visualize， 我睇唔到。嗱，呢個就係三個型格獨特嘅語言啦。OK， 咁咧，阿新年，我諗你睇啊好多 video 關於曾光嘅訪問咩咧，你睇唔到佢用好多感受性嘅説話，冇嘅， 好理性嘅嚇。 即係開始嘅時候你已經講咧，一係一，二係二 嚇， 咁樣睇就係咁樣睇嚇嚇，佢唔會轉彎抹角 ，up to the point。好理性嘅邏輯地同你講嘢嘅，咁所以咧喺語言嗰方面咧，已經俾我哋有個信心啦，肯定啲啦。咁第三方面咧就係佢個行為啦，你要觀察佢啲慣性嘅 consistent 嘅行為嘅 consistent 嘅行為，咁你先至可以下判斷嘅。嗱，譬如我講個例子。點解咧？有一個咧，佢係聽覺型嘅人嚟嘅，但係咧有一次咧，你同佢講咧，佢突然間好似好感性喺度喊啊！咁我哋可能話：，仲唔係聽覺型嘅人？嗱，唔係喎。後來我發覺咧，其實佢只係喺某個時間、某件事 bring up 咗出嚟，佢就會有少少 emotional。但是其他時間大部分 consistent 的他都是很理性邏輯思考的、啊、所以呢你就要看他一貫的、那個行為的表徵來到才可以下到一個定論、啊、 OK、 啊、我講了曾光先生的眼球活動和他的語言、啊、如果我的行為那裡可以有幾方面可以講一講的嗱，我讲到呢度，有冇啲咩想问一问先，或者系 暂时冇，因为你讲嘅我苏花系全认同嘅，佢吓，因为我心目中曾光都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吓。 嗱、啊，好啦，我哋睇下嗱，佢行为表征咧，咁我就嗱睇下佢拍戏咧，嗱、啊、有好多人话哇，佢拍戏好好喎，啊做戏好好。但是你要留不留意呢他做很多角色呢无论是律师啊大奸大恶的人啊他都是要做到那些角色是要很用脑的。 你做坏人，你都要好用脑啊，好有心计啊，好有点啊，暗藏杀机啊，有计谋嘅一个嘅坏人嘅， 深藏不露啊吓，嗰啲 叻嘅，嗱、啊、你睇下以前粤语片啊，做坏人最出名系边个啊？ 石坚啦、 啊，系石坚吓、啊，石坚咧，佢同你一两句唔啱啦，咁啊即刻打啦，即刻打交，啊啊、根本佢就唔会话。好似曾公喺嗰啲奸国里边咧，做奸人都要食脑嘅，吓、啊，所以咧， 嗱，我上个礼拜讲喺美国上咗一套港产片叫《边缘行者》啊，咁啊，套戏基本上里边咧就系、是、炒杂着类似寒战啊、无间道啊、英雄本色啊、黑社会啊几套炒埋一碟，但系讲紧到咗最后咧，其实幕后玩家。啊、即是那个叫所谓的 Kingmaker, 玩弄晒政治部、警察部、啊、商人和这个、黑社会的背后幕后大玩家，就是曾光的角色做的。即是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食脑的造王者，可以这样说、啊、他就是做这个角色。 咁所以说呢，他做坏人呢，他都是要做食脑的。同埋咧，佢唔系咩戏都拍嘅，佢要系啱正佢嘅个性啊，佢先可以拍。你有冇睇过佢好似拍嗰啲喊苦喊屈婆婆妈妈嘅戏啊？好似张活游啊、任建辉啊，哎呀， 或者佢唔适合啦，冇人揾佢拍呢一种啦。 系啊，佢根本唔适合嘅。嗱、啊，最初嗰时咧，佢大学毕业之后咧。他因為他做建築，好像覺得又好似冇咩人欣賞或者冇咩貢獻，咁啊自己個妹又係演藝圈噶嘛，咁佢話有人睇個樣又幾英俊幾好，不如嚟拍戲啦。咁佢拍咗兩年之後就唔拍咯，因為佢覺得佢都唔係好適合拍戲。咁、所以咧，曾光其實唔係好似一啲演戲人咧，係天生係演戲嘅天才嚟嘅。咁所以咧。他拍了兩年沒拍，但是後來、又、開始回來，當然呢他也都要落很多心力功夫，慢慢揣摩角色，越來越做得好了、所以說呢，曾光先生呢，我相信他不是說一個天生下來的就已經是很演戲的，什麼角色都做得到，都會令人覺得哇真的好厲害這個人，做苦情戏又得，做奸角做乜嘢都得， 即系佢都要自己锻炼嘅，即系都唔系话吓，系啦， 但佢要落功夫咯， 后天嘅磨练啦吓， 系佢后天嘅磨练啦，咁但系佢因为佢系理性去分析啊，佢唔怕嘅，唔怕难啊，只要你个剧本好或者系角色好，我揣摩我就去做嗰、那个。咁所以咧，你睇即系佢拍戏，佢嘅电影咧，人哋话佢做得好好，但系咧，佢系需要嗰个角色嗰、那个剧本系适合佢先做得好嘅。 O、okay. K， 就冇人会揾佢做咩苦情戏啊？失业啊，个老婆又走咗啊，喊苦喊屈。 即系套戏要夹翻个人啊，其实就 系。系啊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冇理由贺岁片家有喜事会揾佢拍嘅，因为系嘛？ 系啊。 你可能会揾卢海鹏拍系咪啊？揾关海山拍嘅，唔会揾曾光系嘛？ 即系唔会，即系除咗话啲苦情喊婆婆妈妈嗰啲啊喜剧搞笑，佢都好少揾佢。 好少啦，系啦。 咁所以咧，从呢个角度嚟睇咧。你又看到他的聽覺型的、那個性格了。好了，第二個呢，我看到他一個訪問呢，就說他對生死的看法、那他呢就即是他說得很闊達的，即是很豪氣的、即是死何足掛齒、只是我不喜歡就是說如果死之前要病得很辛苦啊，照顾我， 即是折磨吓，即系嗰种折磨。 我自己又辛苦，我屋企人辛苦，咁我唔中意啊，咁所以咧，佢系好豁达，系好理性去答呢啲问题嘅。嗱，譬如喺个金钱处理咧，你头先都问啦吓，咁我留意到佢讲过话，我唔中意花钱入医院嘅，咁同埋咧，佢话咧， 上网睇咧，学煮嘢咧系最便宜、最平嘅活动嚟嘅。Why not？ 啊，即系你可以睇到佢咧，佢似乎咧就系佢好计算啊。有啲人讲话，如果系 即系应制则使啦，可以咁讲。 即系走向好负面嘅，就好似好孤寒咁。但系呢啲人啊，先至储到钱啊。即系佢觉得，诶，使乜咁样花啊？啲咁样咪得咯，系咪？ 嗯。 或者行山咪得咯？诶，使乜要去俾钱去 gym 啊？或者系啊咁所以咧， 哇，今次我嘅， 今次你啊。 啊，唔系谂法， 因为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系听我型，所以咪睇到系嘛？你所以你睇到嗰个 VAK 真系好，我觉得系好 powerful， 即系好容易帮你睇到吓。OK， 咁所以话嗱，你一早已经讲话，我唔觉得佢系感觉型啦，系咪？好啦，咁你撇开咗感觉型咯，就剩翻听觉、视觉。喂，会唔会佢系视觉型咧？但又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在不同的场合我听他讲过话，我不喜欢追求100分的，90分就够了，我不需要 A， 要 A 我 B 就得，我也不喜欢考第一的，即是你看他的感觉呢，就是刚跟视觉型相反，因为视觉型 是我已经很清楚讲在我本书，他是100分都不够，105分最好，110分，但是他说 B OK， 不要紧，我不要求第一的，即是你在这里看到，同埋呢，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已经得了， 他的运动是样样精的，很多球类啊，我又刚刚又看到他跟他的现任太太招搞一起唱歌，他唱歌跳舞又得的，那如果他唱歌、跳舞、运动都咁好咧，视觉型啱啱相反。 视觉型只系精一样嘢，但系好精，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视觉型咧，佢喺运动系麻麻嘅。 哦。 跳舞啊，更加差。你唔好叫佢跳舞啊！运动佢又唔系好向往，亦都唔系话好标青。咁啊，当然啦，我咁讲，咁啊唔可以话100%。十個都係咁啦，有一個可能視覺型，兩個視覺型，都可能喺某個運動好叻都唔頂嘅，都中意。但係大部分嚟講，視覺型啊係啱啱相反嘅，佢喺運動啊、唱歌啊、跳舞啊嗰啲係唔係好得嘅。咁所以咧，我已經撇除咗視覺型，咁所以咧就佢係我覺得係一個典型嘅聽覺型人。 嗯， 看下他的婚姻，他有三段的婚姻，他很有趣说，第一段就 last 了十年，第二段又是十年，第三段是长一点，是更 加好。其实十年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推断呢，我估呢，第一个太太、第二个太太，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的型格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后生的时候呢，我哋好多时咧都会比较自我中心，我系咁嘅，你要就我啊， 系人都系咁噶啦。其实后生嘅时候， 即系无论系喺爱情 啊， 喺对人嗰方面咧，我哋唔系好珍惜，唔系好识得点做，唔系好识得付出嘅。咁点解？即系可能咧，即系喺第一段、第二段，或者大家都。哇！經過咁多年，冇乜癮啊，大家唔係好高興。咁佢又好似大俠咁啊，咁嘅心情好闊達嘅。哦，分咯，分咯，即係佢好理性啊。 但係佢第一二任太太都各自幫佢生咗一個仔女喎。 啊， 係啦， 係啦，即係我意思話，可能分咯，但係佢唔會好嬲嘅。佢唔会好情绪影响，因为佢好理性嘅态度去接受呢样嘢。好啦，到第三咧，佢已经系60几岁先至结婚啦。咁60几岁个人咧，大家都会知啦， 滑晒头啦， 即系喺世界已经行咗咁多年路啦。乜嘢都睇化咗啦，系嘛？咁啊，个人咧就会自然都会谦卑啲落嚟嘅。咁可能咧就会就话对方。咁我知道好似话 阿招搞同佢都系唔系好同型格嘅，咁但系点解佢哋又可以相处到咁耐咧？就系、是、或者喺呢个时候，大家都容易放低下自己啊，即系冇咁话喂，我系咁嘅，你要信我喎、啊。 咁即系招搞喺嗰个时候，亦都唔系第一段婚姻嚟噶。 是即是佢个丈夫好似过咗身， 佢就唔系离婚，系啊，佢系寡妇吓，守寡嘅。 都系都系都系都。咁即系第三段点解可以咁长咧？就系、是、因为个人到到咁嘅年纪咧，可能即系唔会咁坚持啊，唔会咁执着啊嘛，肯放低啊，肯去爱啊，肯去服侍对方，大家咁咪好容易维系啦，系嘛？ 吓、 啊、咁其实咧，主要咧即系结论咧。曾江先生咧係演藝圈裏邊比較少有嘅聽覺型人，第二個咧就係、是、比較少有咁高學歷、咁聰明 嘅娛樂圈 啊呢兩點係好特別嘅睇到。 嗯， 好啦，我諗啊，差唔多啦啫嚇。 係啦，係啊，差唔多啦。其實 你可能會啦。 哦，都唔滿，不過都差唔多啦。咁其實都啊，陳博士你都分析咗，即係曾江大概係，即係我又講咗少少背景啦，跟住你又講咗佢係咩一個性格嘅人啦嚇，咁樣咁啊，即係非常好嘅，非常好嘅。尤其是啱啱撞正，你又曾經真係同佢傾過偈交，即係同喺片場喺《洛杉磯荷里活》嘅荷里活電影裏面同場，即係啊。大家一齊演出過啊，咁樣咁兼夾有一樣睇到啦，佢個人即係第一樣你講嘅就係知道，喂，你做一個你嗰陣時係做一個日本平民啫，但日本平民唔止你一個啊，可能即係你都知嗰種戲，千軍萬馬又士兵又平民又良家婦女，可能好多人走去揾佢傾偈，喂，但係佢冇問題喎、啊，完全冇架子喎、啊，佢完全唔識你噶嘛，佢可能淨係知道你係識廣東話啊，可能喺荷里活嘅片場。個個亞洲人面孔未必個個識廣東話，可能講韓文啊，可能講國語啊，但係佢真係知道哦，自己大家係鄉里嚟嘅喎，香港鄉里喎，咁樣樣啊，咁喺度講兩句，咁亦都顯示到其實佢個人本身冇架子，亦都唔係話一個好 emotional， 唔係話好嗰種 呢一派嘅人啊， 嚇好即係情緒變化好大啦，即係都係心平氣和同你講一句一句一句兩句兩句嚇，你甚至你講到話嚇一啲比較你。一啲比較即係嚴肅啲嘅題材，問佢會唔會即係通常好少，即係好老實講，如果我喺片場見到個明星係咪啊，或者我同場喺度拍緊，我以前都有啊，因為以前好耐之前我都入無線嗰個華南震災嗰度咧，又係做啲咁嘅背景唱歌嗰啲和唱嗰啲人，咁啊見到好多明星咁樣，咁我去到我唔會走去，我去到譬如我見到劉德華咁啊，華仔你呢排忙唔忙啊？喂，点啊？呢排喂，小心身体喎、啊！喂，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帮我签个名啊？通常都系类似咁嘅嘢啊嘛，系咪啊？我唔会走去问阿嗱华仔，喂华仔，你下一套戏会唔会拍《南京大屠杀》啊？唔会咁噶嘛，系咪先？即系呢啲系比较另类啲嘅问题，即系可能，即系我唔会咁做啊嘛，系咪先？咁你够胆问佢呢一种问题，而佢又够胆答你、啊，即系咁样样都几特别啊！其实成件事都系嘛啊？ 讲了少少啫吓，咁啊，即系 即系起码佢肯答你啦，即系佢呢一种系佢嘅个人睇法同分享啦，系咪先吓咁样样？ 因为我哋大家系拍紧嗰个艺伎回忆录啊嘛，嘅咩咁啊，又想起咁啊，讲下咁啊，讲嗰样嘢，啊佢都即系同你倾偈，佢都几随和，冇咩架子啊，我系一个小人物，即系大家傾下偈咁啦。 啊！但係你同場亦都見到幾個女主角㗎，呢、這個題外話啦，即係章子怡啊、巩俐同埋啊楊紫瓊都喺度㗎喎，好似係嘛？嚇、啊！但係嗰啲可能佢就有啲自己嗰個助手啦，嚇、啊、幫佢打點啦，嗰啲你問 到。係啊，因為一拍如果鏡頭，咁佢哋咧就去某一個地方咧，你 休息係啊係。唔係同埋好重要，同埋好重要，嗰啲係女演員嚟㗎嘛。即係你冇理由衝上去噶嘛，係嘛？女演員就避忌多啲啦嚇。 好尷尬啊！亦都唔會話要小心做，唔會話做好隨便 嘅。係啦，係啦，係啦。好啦，咁啊，多謝曬啊，陳博士嚇。 係。 遠在英國嘅陳博士啊，越洋嚟到同我哋分享接近20年前拍《藝伎回憶錄》同阿曾江先生嘅 事啦，同埋分析佢嘅人格啦，吓咁样样。咁啊，多谢晒陈博士。咁啊，有机会再同你吓做节目，再同你倾其他嘢吓，关于心理学嘅吓，或者系嗱陈博士先前咧都有讲过梅艳芳啊、张国荣啊嗰啲啊，咁大家可以 search 翻《心灵鸡汤》呢个节目嚟听翻嘅吓，咁样样 吓。呢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睇啊，可以去 吓。呢本系《三型人》啦，《三型人》系香港嗰啲书局都有卖嘅，而家仲吓。某啲书局啦吓，不过香港而家书局都执咗好多啦吓，即系疫症期间上网买咯， 冇咩货噶啦， 冇咩货，卖晒咁滞吓，咁样样 ，OK， 好啦，咁啊，迟啲再同大家倾，多谢大家收听收睇《新嚟讲电影》，晒翻全面睇， 嗯，好， 拜拜。 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by 626-782-7738。 好，欢迎嚟到知法办法啦。嗱，今日咧我哋啊呢、这个身旁咧有呢个司徒律师啊，营业司徒律师嘅。咁点解今日我哋又揾司徒律师咧？就系因为要承接翻上次我哋讲到啊，犯咗乜嘢刑事法啊，而会被第二届出境嘅。咁我哋上次咧都讲得好片面，今次啊司徒律师有一个新嘅 term 系嘛，叫做加重重罪系嘛。 其实唔系片面，因为可能隔咗一段时间，大家都忙咯。睇翻啦，即系所有非公民嘅人，你系绿卡又好，或者持有一啲非移民签证，譬如长期留喺度，譬如 F1 啊、L1、L2 啊、H1 A、H1B， 跟住 H4 呢啲咁样啦 ，E1、E2 呢啲，咁你可以长期逗留喺度。但系咁咩情况之下，佢认为我唔俾你，你快走，即刻走添啊 ！deport 你咧就五样大嘢。上次我讲咗 crimes of moral turpitude， 即系话。有即系 more trouble 就即系咁，如果识英文就知道就话哦，你伤风败德咁成咁啊，即系譬如性骚扰啊，呢梗系啦。咁打交咧 battery 有时系，有时唔系。咁做妓女有时系，有时唔系，即系有个演变嘅过程嘅。 做妓女都未必系伤风败德啊。 未必系嘅，第一次，同埋佢可以俾你直头，即系点样为之系唔系？即系佢整到我哋可以揾一个刑事律师去到个州嘅法庭嗰度。將佢降落嚟，去到某一個 code， 某一個刑事法嘅編號，令到佢可以唔會令到佢會俾人喺移民法上面遞解都得嘅。但係呢個都屬於係即係如果唔係嘅，佢譬如好少好輕罪，譬如你 DUI， 但你多過幾多個你就會俾人遞解出境。譬如 DUI 冇乜啦，係 DUI 啫嘛，撞死人梗唔得啦，撞死人就已經變咗重罪啦。即係我齋 DUI， 你係有幾個加埋，其實你都可以俾人家 deported 嘅。咁佢哋話佢哋話醉酒駕駛係咪咩叫 moral turpitude？ 咁啱上咗講，其實唔知有冇提咗上一集，我冇提呢句啫。喺一個社區入面，普通一般嘅人，即係普通嘅父母仔女，一個社區入面係用酒家庭組織，佢哋覺得哎呀好乞人憎呢樣嘢，我社區入面唔想有呢樣嘢出現，呢、這個已經係 moral turpitude crime。咁呢種咧比較容易搣機啲啊，比較容易降落嚟，去到唔會令到你俾人驅逐出境。咁上次我哋講完啦，可以大家重温翻上面嗰集， 都幾雙確嘅喎，即係都幾含糊喎，其實。 其實佢本身就含糊噶。 啊。 咁啊，我用我呢十幾年嘅經歷，曾經以前我就講，我 battery 未必係，咁 battery 多幾次係啦，即係打交未必打一次交未必啊，打幾次交係啦，咁呢個諗都知啦，慣犯啊嘛。咁你譬如性騷擾啲18歲以下嘅，咁一次就可以話你啊可以將佢降落嚟，因為唔好俾佢即係咁容易遞解出去。但問題你幾次咁都要遞解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呢個大家都會明白，但係好唔容易明白就係點解打交唔係啫？點解賣人又唔係咧？就可以降落嚟一個罪。咁好多時係因為社會嘅風氣同埋社會嘅變化，令到個 judge 有時都可以網開一面或者收緊啲。呢一個 moral turpitude 係比較難定義嘅，即係至少對我嚟講，即係我已經係一個成熟嘅律師啦。我經過咁多案件，我都認為係。唔系咁容易定義到咯，咁盡量只不過就係當一個人真係要咁出庭嘅時候，之前我會請我 partner 個刑事律師去幫佢整到有咁低，即係總有好處又冇壞處嘅。 咁我第二個種類咧，即係我五個種類上次我做咗有即係一個道德上有規範嘅罪啦 ，moral turpitude 啦，係、嗯。第二就今次我哋講嘅重罪，叫重罪 ，felony 係重罪，但佢從 aggravated felony 即係增加重罪，呢、這個其實喺 超級重罪入邊 係啦 ，immigration 公司有嘅，你去刑事法律佢冇呢樣嘢 ，felony 就係 felony。因為好多刑事律師問過我，就話你唔好再問我啦，佢就咁叫嘅啫。第三咧就係、是毒品啦，或者 control substance 啦，即大麻嗰啲，你睇下白大麻，你睇下嗱，大麻有啲州係合法，但係有啲州，但係聯邦話唔合法噶，到而家都係。所以好多人種植大麻，如果你自己用咁樣冇問題，但如果你種植嚟做一個生意咧，分分鐘你嘅州係冇事 ，city 冇事，但係聯邦突然間扯呢條筋，嗰日交唔到差走嚟走嚟。即系封咗你墙就得噶啦，其实基本上呢样嘢，相信大家喺投资大麻嘅时候要一定要查清楚呢样嘢，因为联邦全面系冇合法化噶呢样嘢。咁跟住就系、是家庭纠纷 domestic violence 即系家暴。咁、今日我哋集中喺 aggravated felonies 嗰度，我哋睇一睇 aggravated felonies 有咩咧？咁系咪咁当然啦、啊？好经典嘅强奸重唔重啊？重啦、啊！你话新年话俾我听有咩系重罪喺你心目中觉得一般人冇法律嘅唔系做呢行嘅人，佢点样睇？重罪呢样嘢咧， 强奸啦，强奸啦，吓，纵火啦，谋杀，谋杀啦， 当然啦， 仲有就系、是，其实我觉得贩毒啊，过咗某过咗某一个 key 某某一某某一个key 佬，即系某一个number 咧， 重量 啊，嗰、那个重量，嗰、那个重量系可以做到一个 mass mass wholesale 嘅。我觉得呢个都是重罪嚟嘅，系 都可以，都可以讲，即系睇翻个曲咯，睇翻嗰个 penal code， 睇翻个刑事法个曲去到边度。 系啦，咁我心， 你都中咗好多喎，你中咗好多喎，吓，咁绑架算唔算啊？ 绑架算啦，当然系， 算啦，系啦， 吓， 强奸啦，系啦， 吓， 咁杀人肯定啦，但系杀人如果斋系只系 criminal law 咧，你如果系误杀咧，其实可以降到降落去比较低啲嘅，但系喺移民法如果人誤殺咗啦，佢就未撇噶啦，佢就變咗突然間會變咗，可能會極有可能變咗 aggravated felony。我自己親自都做過，佢係做到而家咁多年，我曾經講過好多次喺節目度，就係、是、佢因為以前曾經幫啲幫個大案件入邊啲黑幫睇看住支槍，即係嗰時16歲咁少年犯，去到而家都冇辦法落到張綠卡，但係都唔大解佢原因就係因為嗰個政府唔再俾有啲嘢好多嘢都要順帶提， 即係佢同謀啊嘛嚇。 佢係佢淨係同謀就其實佢唔係咁主要，但佢寫到佢好主要，因為佢冇辦法當其時驚住黑幫尋仇，佢屋企人佢就認咗孭咗所有罪，但佢都坐咗唔夠4年，所以佢唔其實佢真係刑期佢唔重噶，但問題就係冇一個 immigration court， 即係冇一個 judge 希望可以再即係願意再開翻再為你打，俾個機會你打都冇，而家就只有我哋兩手就係準備就係希望同佢再將個罪降落嚟，但係當其時我又會。不如我哋用一個新嘅方法 approach 佢，就話你睇個罪係一個罪名，但我哋有 transcript 有個成個嗰個詳細情形。你睇嗰個詳細情形，其實佢一啲都唔重罪嘅。可唔可以用呢樣嘢？當初咧教我出身個老律師，佢覺得你唔使諗呢樣嘢，但係慢慢可以誠意打動佢。我點解唔試下啫？試下啦，始終冇死嘅咁，即係我人係咁嘅。咁佢就好啦，試下啦咁樣。試到而家都仲未打得開門口。咁我哋個 criminal law 嘅 lawyer 嗰、那個我嘅 partner 就話佢都而家都係。唔知點樣去啄入去，幫佢開翻個庭，你降翻落去，即係兩邊都幫佢做一做。因為反正佢都25、26年冇咗張綠卡，但佢因為南越政府唔存在，越南政而家越南政府亦都唔再發 passport 俾佢 所以每一年佢都要去去登記，咁佢就可以留喺美國。但佢好唔安心，因為第一佢出唔到旅行，第二佢唔知邊日突然間癲起上嚟，佢要走，因為佢冇辦法嚟喺美國嘅。第一佢已經唔識講粵文啦，佢4歲就嚟噶啦，咁個家庭喺呢度啦，佢生意都喺呢度啦。做咗一等良民都已經20多年啦，只有除咗嗰個罪之外，咁佢都攞翻張綠卡。咁所以基本上咧，好啦，咁呢啲重罪得到之後，又有幾啲條件嘅喎，就咧你可能咧就有即係犯咗呢啲罪咧，入邊嘅人咧，佢有可能會俾人遞解出境啦，或者係就算你出咗去，唔俾你翻入嚟啦，同埋咧會永遠都唔會俾你攞到綠卡啦，永遠啊，係永遠都唔俾攞綠卡。 黑名單啊！ 或者是永永远远就算你在外国受到迫害都不会被庇护的机会来的。这样咯。这么严重的后果的这样东西。所以如果真的大家如果是真的不幸地因为年少无知又好或者一时有即是不交选又好什么都好而真的犯了罪呢 你我劝你是应该要找一个比较经验多一点的、移民律师加一个刑事律师，那你才有可能会扭转乾坤的在里面这样。 嗯 所以就咁，譬如我所话咧，咁抢入屋行劫系咪啦？入屋行劫系啊，但好多时我亲身经验就系入屋行劫 burglary 有时可以降到好低嘅，唔知点解。 我诶， 呢一个刑事律师本唔本事啊？ 我以前睇过某啲资料咧，唔知啱唔啱啊？入屋行劫嗰阵时咧，屋企有人同冇人咧，系两种唔同嘅判决后果咧，即系一种系 屋企有冇人咧？吓，其实我相信可能你哋系有啲听啲唔听啲。即系屋企有人咁发生咩事啫？如果佢伤到人，梗系好犀利啦！伤到人之后，其实 burglary 就系你入，如果我话俾你听，即系虽然我唔做刑事，但系我哋当然所有个法律我都识嘅。你入去个屋，但系你可能入去八卦一下，哎呀，我仲未入呢间屋，呢间好靓，想咪睇下再走啦。 咁咪 trespass？ 你未必系啊，你未必系入 burglary， 你只系 trespass 一个轻罪嘅啫，监禁唔超过一年嘅，咁你就 OK 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入去想杀人，一個人坐到我都殺咗你，咁呢個肯定啦，因為 burglary 嘅最後一個 definition 就 I want to commit the crime with the intention to commit the crime therein， 即係話你入到去你係想做一個罪行嘅，即係譬如強姦、殺人、虐待人乜乜成，咁呢個重罪先會係嘅。所以 burglary 可以推翻嘅就係睇翻你案情入邊你入去做咩，有冇人？我相信會唔會係有冇人反抗你點做咧？ 冇錯，可能係咁啊，可能因為屋企如果有人嘅時候，佢唔會話走嚟攞嘢啦，走嚟搶嘢啦。咁样噶嘛，一定系心 话，诶，随便攞，咁呢个都唔系 crime 嚟啦，直头。 一定就心口一定有，系啦，一定有冲突，系咪？系啦， 系啦，会容易受到人体伤，或者佢做一啲动作，譬如佢入到去，诶，唔好做阿坐喺度，跟住佢对住梳化隔篱开几枪，咁呢个就罔顾人嘅生命就变咗一种意图。佢如果嗰啲系想努力做个 conviction 嘅，想砌你生咗，佢就话你意图杀人，又或者话系你罔顾他人。嘅生命就俾二級謀殺都得嘅，咁呢個就提警我佢入去嗰度有洞喺度做乜？如果有瞓緊覺嘅冇嘢，佢偷嘢走咧，咁又唔 咁就冇嘢啦。 佢入去有 larceny， 佢就偷嘢係咯。其實 larceny 唔係 felony 嚟噶 ，larceny mean like 我偷嘢。咁但係問題我入到想偷嘢呢句，我入咗呢間屋 break and enter the house the dwelling 入到去再做呢樣嘢就已經係重罪咯。所以有冇人相信呢個係片面嘅講法？佢入個人入邊同佢做啲乜咧？呢、這個先係，即係譬如嗰個人瞓咗，食咗十粒安眠藥，瞓曬死豬咁，抽完就走咯，咁就一般 felony 咯。但係如果你入到去嗰陣，佢仲同佢，你仲打佢嘅，咁當然判刑會重咯。 嗱，律師，你頭先講話超級重罪啊，咁超級重罪 係咪亦超過仲 aggravated 啦？已經重罪啊 ，means 重罪，移民法裏邊定義嘅重罪，咁佢哋係咪即刻知道？一踎完监嗰日一放监即刻会第二日出境嘅。 咁中咗啲人一踎完监嗰日佢系唔会放翻出嚟噶，佢会直接转介去一个移民监狱入边，咁等候就系一系你有人上诉保你出嚟就打你嘅移民庭，以及州刑事法院就放州嘅 DA 嗰个检控官就放你噶啦，你已经服刑完毕。咁所以好多时我系入过监仓好几次嘅，就系俾个代表信去俾个监狱嘅狱警度，就话如果佢有一日要。服刑期滿要轉出嘅時候，即刻第一時間通知我哋。係、那個獄長，即係嗰個 ward tenant 係一定會咁做，佢一定要咁做先至 得。 如果唔係咧，就擺喺度就準備第二屆嘅程序。咁中間你睇你有冇律師，咁就保你出嚟再打嗰個移民庭咁咯。係啊，如果佢係綠卡的話， 咁咯。O K， 咁即 係呢個大家要知道咯。所以好多時你如果你真係有少少罰有個底嘅，最好就係、是、即系点讲啊？有一个刑事律师加一个移民律师嘅， 吓、啊，咁即系话重罪就即刻递界，咁重罪咧， 即系呢个重罪，我应该就系重罪嘅咋，我就唔知点解佢好多刑事律师问过点啊？你有个term 叫 aggravated felony， 我唔知啊，佢系中意咁样叫，我觉得系冇乜意思嘅， 吓、啊， 即系佢只不过系呢样系。一罪有 crime 有好多种嘛，譬如 battery 已经唔系重 ，battery 本身 criminal law 唔系一个重罪，佢系一个 general intent 嘅一个 misdemeanor。但系你打人打到系咪你争啲一啖气就断气，嗰啲已经变咗谋杀啦。即系你睇下程序去到边，譬如 DUI 咁样，我撞啱啱撞我好罪，我撞咗人死都变咗误杀啦，已经唔系 DUI 啦 ，DUI 加误杀变咗误杀啦。即系咁嘅情况，点解会 aggravated？是无数，我 partner 同我问咗我几年，佢都而家周后唔会又问我，我唔知啊，我俾啲 link 佢自己睇啦吓，个又咪睇完都一头雾水。就总之佢嘅解释就话呢啲咁 classic 咁經典嘅，就係會你一定會俾人遞解噶啦。咁就叫做 aggravated felonies 噶嘛。唔知道邊一忽係被提升到上神台，話仲重過重罪，即係重重罪。係 criminal law 係冇呢樣嘢嘅喎。 你頭先先前喺節目開始嗰時候你講過啦，你話以前舉個例。以前妓女就唔係重罪，以前妓女係重重罪，而家就唔係重罪。 啱咗，阿 Monica 條，因為妓女本身都唔係重罪嚟噶， 唔係重罪。 妓女係輕罪嚟噶，係misdemeanor，即係一般嚟講一般啊。 意思係以前要遞解出境，而家唔使，咁啊其實 係啊，要噶，要遞噶， 要 做一次可能唔使，因為打親嘅都係兩次或以上噶，同埋佢有分嘅。你係喺美國攞咗六級五年之內犯嘅，同埋你入地美國國土踏入美國都七年之內犯嘅。即系五年之后、七年之后呢个就又唔算噶，又可以烧一个嘅咁样咯。有五年、七年嘅 rule 有噶。 即系点啊？即系你踏咗入嚟五年之后先犯咧， okay. 就轻罪啲嘅。 佢有几个咧？救翻你张绿卡。第一个就系、你一定要系唔好系重罪啦。咁你要降到有咁低咁低，呢个俾刑定时嘅事你出做啦。 系 会背晒一篇 law 大概成个 law 我都识嘅。第二咧就系咧，你本身犯嘅呢个罪系。你本身咧足夠條件就是我入到嚟攞綠卡，連續不出境五年，同埋我入到嚟美國呢個土地，我踏嚟我哪怕我冇身份都好，總之有人知你踏咗入嚟，連續七年冇過太耐出境，連續咁喺美國逗留，咁你先有機會用呢一個 defense 去救翻你自己。 咁、okay. 所以個五年七年嘅嘢出現咯，就、 但係 我有幾個 case 係頭痕到即係頭都出曬煙就係、是。就算我罪降到最低到冇罪都冇麻烦，佢呢一个三个条件佢都唔符合，就系、有啲人好中意咧，成日翻大陆嘅，又唔系我唔系针对大陆朋友，即系翻去本国，翻去自己本身国家，初入入冇冤家农，你就冇办法可以积罪五年同七年呢样嘢咯。 嗯， 所以就好可惜，我用唔到嗰个咯，就要用抵啲咯。 O、okay, K， 所以呢啲咁嘅变会系千年不变嘅，但问题好多，我发觉好多人唔系话完全符合晒咯。完全符合你嘅人应该希望都几大嘅，可以救得翻个绿卡咁咯。即系如果你被驱逐出境的话， 话 走。 好啊。 所以其实好多人就净系揾刑事律师，净系揾移民律师。其实你都睇下有冇一个好嘅刑事律师帮你将个罪首先将佢整到有咁低得咁低，咁嘅时候你先会揾，你先喺移民庭度有最大嘅机会扭翻住你张绿卡嘅，系两个 law 一齐做。 但系其实真系比较重要，其实应该系揾咗刑事律师先。即是刑事律师讲的情况给你听。 因为刑事律师要配合、要配合移民律师。 嗯。 因为我记得我签咗大家一起做团队的刑事律师，当初是他一个混的，他不知道他 immigration， 因为他白人嘛，他都是 immigrant 来的，他都是英国人来的，但他很小过来，他都不记得了什么移民法了。那我就要教他很多很多东西，那他配合我咯。那他之后慢慢经过这么多年都拍了七八年了，那他就做得很好的。成績佢真係做得好，就算你唔係賣賣廣告，你就單獨揾佢唔揾我得，佢真係一個非常好嘅刑事律師嚟嘅。咁佢就同我講：，哦，我而家先學識，原來咁樣咁。咁佢就買咗一個 software， 咁我就會，佢都冇辦法唔買。2013、2014之後，佢指定所有 criminal law 嘅 lawyer 一定要有一個 software， 就係你要篤入去就知道，如果邊個燈冇亮出嚟咧，咁你個客就唔使去揾一個移民律師。如果個燈亮起嚟咧，你就揾一個移民律師去話俾個客聽，你嘅綠卡已經受到。一種危害可能冇咗，你快啲去揾呢個揾移民律師咁樣，所以好多時候兩個人一齊 partner 咯。而且好多人就而家好多嗰、那個即係移民局都勸喻你哋應該兩個 law 都好熟嘅傻你都，你唔使食飯唔使瞓覺咩？你有可能兩個 law 都好熟？我覺得呢個係可能有嘅，可能有嘅，但係如果你話你兩個 law 都做得好最好嘅咧，呢、這個係呃你嘅咁，你一定係 focus 喺一個， 一定係精一樣噶嘛嚇。 是啊，如果你成日都话自己两个都好叻，你到时可能你害死啲客嘅。咁所以大家观众要注意呢样嘢。 好啦， 咁下一次我哋讲咧就会系第三个嘅呢个叫乜鬼啊？第三个就系呢、這个 妓女。 唔系妓女， 家暴。家暴。 No， 嗰、那个drugs 啊 ，drugs。 drugs 啊 ，OK。 drugs 精系咩 ？drugs 即系毒品。 毒品吓、 啊。毒品。你五大天王講完之後，我哋可以講下最近我哋一啲嗰啲職業移民有少少變，有少少有啲新嘢都可以 update 翻大家嘅。但因為職業移民點解我唔趕住講咧？因為職業移民本身都係無論佢 Biden 點樣去改革，佢容易啲，其實都好過冇，但係都唔係咁容易，係好難嘅。 所以 employment base 嘅，而家我今年我唔知你知唔知咩 H1B 个 cap 噶嘛，我唔知你点嚟啦吓，打新年，佢个 cap 而家出咗一个礼拜就满晒啦，而家已经做到2023年啦。 我点嚟？我跟老豆老母嚟。 系咯，我都系跟老豆老母嚟。咁我做咗律师之后先知咩系 H1B 啦，当然。即系而家以前都仲有系几个月先满，而家系一出一个礼拜65,000个名额全部已经满晒啦。 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啲同学咧。都用 H1B 噶嘛，咁佢咧当年啊，当年都有个 cap 噶，但系永远去唔到个 cap 噶，当年都有个 cap 噶，但系永远去唔到个 cap 噶，即系话咧唔系咁多人申请噶咋，明白意思？用唔晒噶，啲名额用唔晒噶，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吓。 我记得2015年之前咧，系佢会几个月就满，因为我师傅同我讲，而家你用冇客。系咧就快啲啦！我哋过咧，今年系我师傅未出声擘大个口啫，我已经知道移民局出咗，因为我佢会俾消息我，已经一个礼3月1号开始，唔系二月底嗰时，差唔多3月1号几号已经全部满晒65,000个，跟住而家开始收嘅系2023年嘅额嚟到再抽过，咁又几难。嗯、但其实咧讲真，就算系都好啦，其实抽过唔抽过，都系好难嘅呢样嘢，因为我本身你谂下而家又打仗啦，成個又打仗係咪唔關你事咧？其實關你事啊，即係嗰個成個嗰個經濟係成個經濟會動盪啊嘛，咁啲影響到啲僱主嘅態度，同埋我哋點樣保護我哋本地勞工噶嘛？我哋一定要保護本地勞工先啦，點會保護啲 H1B 都冇可能啦，係嘛？你綠卡佢都唔保護啦，唔好講乜嘢啦。 唯一一條出路就係 STEM 咯，其實 STEM 嘅 H1B 咯。 STEM 其實只不過係將 STEM 呢樣嘢將 OPT 延長咗2年啫嘛。 佢唔系有个， 而家唔系一年啊嘛。如果你系 STEM 嘅，如果你 fall into 个 STEM class 嘅，你系可以延到3年啊嘛。 唔系有一个 STEM 嘅 H1B 嘅咩？唔系分开。 有啊 ，STEM H1B 另外有20,000个名额噶嘛，我知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但系而家 OPT 可以延到3年啊嘛。 即系我意思唔系点解 Facebook 啊、Google 啊嗰啲咁多呢啲咁样嘅 H1B 嗰啲咁嘅外劳。 因为属于系 science、technology 啊、economy 同埋嗰个mathematics 嘛，但系呢啲人好多啫。而家系爆晒，系一个礼拜，而家越嚟越爆啦。以前是一两个月爆，而家是第二天就爆了，即是现在去到2023年了。 即是好像买演唱会一样，第一天第二天爆了。 根本就我觉得怎么说，是不是你觉得是加多些名额好，还是不加多些名额好？ 我觉得 是全部是市场取决的。那是不是市场，是不是市场需要这么多名额才 可以做？是不是可以做主持？你讲这个中文是我一直想讲出来的。市场取决的， 因为 如果我哋市场太多人失业，佢唔会俾噶啦。 因为譬如话，如果我哋都冇咁多高科技嘅职位，你加到10,000个名额，咁啊变相令到本地嗰啲高科技嘅就业人才冇咗饭碗咯。 同埋最近 咁咪唔啱咯。 如果下集有时间，我同人，但系而家有一班抽唔到签，2022年抽唔到，即刻揾个律师嚟到告 USS， 咁律师梗开心啦，咁赚到 集体诉讼啊， 吓诉讼系输咗啊，你都睇到啦，要做、输咗，佢就话其实佢哋有权，当然啦，其实我觉得我唔会诋毁其他律师，但我觉得个律师唔应该咁轻易去叫啲人告呢样嘢，因为你嘅书面系好大嘅，因为佢只要讲一句国土安全法同埋加埋我哋嘅保护劳工，你已经冇嘢可以讲啦，基本上，因为佢就话佢可以一个雇主为一个雇员申请几个职位嘛，咁当然佢个阶啦，就是你一定要系真，一定有咁嘅需要，你先可以一定有咁嘅需要，你先可以去为同一个雇员申请几个 position。但系咁有冇需要都系佢讲嘅啫，即系你嘅需要点样解释到佢觉得好需要咧？佢又觉得系出猫就 ban 鬼咗你，连嗰度有都唔再俾份申请 H1B 啦，下次先啦咁。 我记得好系好耐好耐之前咧，即系未有互联网之前咧。讲话需要嘅定义咧，就系佢要喺呢个 L.A. Times 嗰度登报纸，唔知又要登几多个礼拜啊？又冇人嚟见工啊？咁啊，代表好需要啦。而家都系啊， 而家都系。而家你一样登啊，只不过你喺 Internet 登又得 ，L.A. Times 即系 onsite online 你都可以啊。 吓，咁啊，代表 而家佢做一个呢个诉讼就话，点解有啲雇主即系佢怀疑点解移民局你咁低能，俾嗰啲雇主可以为一个人多申请几个 position？咁跟住移民局，我冇錯啊！咁移民局永遠唔有錯噶啦，真係噶，我唔係誤導你哋唔去告移民局，但告移民局真係唔係咁容易告得入噶。 尤其是当佢同空咧，你知唔知以前我移民局叫 INS 噶，唔系叫 USCIS 噶？ 啱啊啱啊！ 因为我哋够细过嚟啦吓，我哋够老，我又够老啦。 唔系唔系，呢个系呢个系九一一之前系叫 INS。 系啦，咁样九一一啦，俾人撞鬼我哋啲嘢，我哋就联合用国防部一齐，佢多多藉口啦。国防一国国土安全法就大晒啦。第二就系佢哋保护劳工市场又大晒啦，同劳工同劳工局劳工局 Labor Department 眉来眼去又大晒啦。咁你话你点样赢得到佢啫？根本个 judge 都唔想，都唔系咁轻易俾啲俾啲 application 嚟赢噶。 最重要佢唔可以俾你赢噶，一赢咗变咗 case law 嘛。 冇错。 你案例咁样，你咁啊，你听日又有十几人告，后日又有百几人告噶啦吓。 即系其实我好老实讲，如果我见到教我出身嗰啲前辈，佢哋好叻好叻做 H1B 啊 L1 L2， 但系佢而家对于 H1B 都完全话唔到啊，停咗佢，因为个成功率太低啊，即系佢都唔想收咗人哋钱唔得，宁愿唔做啦，我 refer 你去俾人哋做啦咁样。咁你就可想而知係幾難做咯，所以我哋可以完曬呢五個之後，可以過嚟傾下而家最新嘅 H1B 嘅程式係點樣嘅。 OK， 好啦，咁今日又學到嘢啦，多謝司徒律師嚇，下次再講另外五個裏面嘅其中第三個啦。 下禮拜再見。好，唔該 曬。OK， 好。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偉聯律師事務所徵辦各類移民庇護、婚姻綠卡、工傷車禍、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ary 626-782-7738。 想三五知己良朋共聚吗？咁就唔好错过嚟临印地安小酒坊。印地安小酒坊现已重新开幕啦，内有各式小菜、台式怀旧小吃、烧烤类和各类酒水饮品。地址圣盖博士633 South 圣基标波罗华，门牌105号，欢迎旧与新之来临。 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圣基标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乜？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点打电话来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里送到哪里。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 3-5%， 即是说买50万屋最少是1万元的头款，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最重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